能看到那璀璨的光芒在你的眼中，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你所有的情绪都可以通过你的眼神所传达出来，包括爱哦。 OK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欢迎你的到来，我是春辉。那接下来呢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首先我们要跟着吴莫愁的小蛮腰啊，一起开启一起嗨的模式了。那动感的舞步，咫尺之间的点燃全场的热情，小蛮腰跳跳要做一个被羡慕的我，朗朗上口的歌词呢，配以不寻常的高速节奏扩散全场。那魔性的音乐呢，也会携众人卷入音乐的海洋，将气氛呢推向一个新的高潮。没错，魔力小蛮腰的能量惊人，吴莫愁呢用音乐表达态度，另类玩法，大展青春的活力，感染劲儿十足。吴莫愁呢也是始终传递着正能量和健康的一种生活态度，那乐活之姿必将持续圈粉的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一起晃动一下我们的小蛮腰，一起来扭动一下吧。 自暴自弃，懒惰不起床晨跑，熬夜做下游戏不睡觉上脑，没事就跑马。 在平静无垠的海面下，或许隐藏着无限的风浪啊，但只要心底种下曙光，就能够收获希望。面对世事无常的苦难呢，只有勇敢的心可以承载一切的黑暗，坚守心底的善良才能够穿越荒漠来找到你。音乐才子李建勋温暖的嗓音充满着爱的力量，深情演绎了电影《找到你》的同名主题歌，叫做是《找到你》。那歌曲呢，围绕着爱的力量展开，诠释了电影当中因爱交织的两位母亲柔软却又刚强的一面，带着真心找到你，带走你的不安。所以听听看，来自李建勋带给我们的《找到你》，讲详情。 心里有个地方，仍旧种着曙光，能抗住风浪，能收获希望。

走过。 那这样一首歌呢，是来自李荣浩的《张嘉明与婉君》。那歌曲的中段轻快，旋律呢也是李荣浩鲜少收录在专辑当中的风格。前奏节奏鲜明的打击乐与吉他呢，仿佛能看到张嘉明与婉君两小无猜的互动呀。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，是让听者们呢充满着很多的想象。也许张嘉明与婉君呢，会让人想象是90年代港片中的角色，那可能呢是家里附近某位亲戚的老邻居啊。这些似曾相识的熟悉感，让人仿佛掉入到了回忆当中，会窃心一笑啊。那所以这样一首歌曲呢，也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那份亲切吧。好了，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一首歌，你一定会喜欢，听听看吧。 一切都是天赋，像贴身的地图，说好不盲目，说好不认输，没有祝福就给自己祝福，没有礼物就把自己当礼物，一切都会结束，像走过的夜路，曾让人想哭，总叫人无助，还不清楚就让自己想清楚，还是想哭就让自己大声地哭，一定要幸福，你吃过太多苦，在此刻终于可以满足，一定要幸福，曾绕过太多弯路，到此刻终于能够结束，

如愿以偿，来自品冠啊。那时间来到了最后一首歌曲了，那今天为你推荐的压轴登场的歌曲呢，也是来自王栎鑫和林采欣共同带过的一首歌，叫做是好聚好散。那林采欣呢，以午后阳光般温暖清新的声线呢，打动大家的同时呢，也一直在不同的曲风领域当中闪烁着自己的亮点。与从舞台上成长而来陪伴我们许多青春回忆的王栎鑫是一样的，是大家心中美好与经典的代名词。两人呢早已经是多年的老友了，那么此次的合作呢，清澈女声搭配深情男音，为我们带来的是双重的惊喜。没错，每个人心里呢都会有一朵爱意的花，闪耀又脆弱，但始终呵护在心里最重要的位置。在纷乱的现实中，虽有爱而不得的无奈，但娓娓道来的唱腔仿佛朋友们的劝慰，劝诫大家珍惜当下，珍惜爱。明白了吗？啊，今天节目呢最后一首歌好聚好散送给大家，也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在歌曲当中找到自己的故事，然后能够明白自己应该与朋友相处下去的道理。好，好了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晖，今儿的节目就到这儿了，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，我是春晖，明天见。 决定放下你，我不想在爱里输掉自己，最后一败涂地。 我恨你，明知道我根本离不开你，却不留一点挽回的余地，我就要失去算是一种温柔，我可以笑着给你自由，伪装的好破绽谁都看不穿，心如刀割又怎样，这叫好聚好散。把想说的话全都咽下，越平静越成熟越优雅，不管心有多挣扎，别制造伤疤，不要再去想眼前的你还爱我吗？ 我爱你，正因如此我决定最后一败涂地。